陈国走上前去，看到唐柔还在努力任务，这姑娘比较不幸，赶在晚上高峰期，任务做得那叫一个辛苦。此时在线人少了些，情况才有了些许好转，做得正开心。陈国拍了拍他，唐柔扭头望向陈国，大声问："干什么？"陈国扒了他的耳机："十一点了。""啊，都十一点了，一点都不知道呢。"唐柔惊讶："几级了？"陈国问："六级。""高峰期的原因，唐柔这任务升级着实不快，还不去睡？""你先去吧，我等会儿。"唐柔重新戴上耳机，回到游戏世界。王八真是变得一个闲人都没有了，大家都坐在各自的位置上，专注的游戏着。叶修冲上了游戏后，田七等人连忙发来问题，看到高手熊突然下线，他们都当是出了什么状况。"没事儿，我挺好的，不过你们也要都当心。"叶修回复众人："管他呢。"田七他们这边是不屑一顾，老实说，他们 叶修又提醒了几人一声后，操纵着君莫笑跑回了布尔斯镇。小镇离安全区不可能再受到任何攻击。叶修放心地把君莫笑一丢，打开了装备编辑器，把新搞到的血色步枪也直接导入了装备编辑器。这两天收集材料挺顺利，千机伞已有数个部件可以升级了。打开了结构图后，从伞面撑开的形态下，叶修开始小心翼翼地拆卸伞面。这伞面共有八块，卡在伞骨中连接成一整个伞面。随便选了一块伞面放入了复制的模板框，另一边的材料槽中，叶修点进了五个强力蛛丝。复制开始，进度条走完后，五个强力蛛丝已被编织成了伞面模样，随后又重复了七次复制，八个强力蛛丝编织而成的伞面制成。新伞面重新装上，随后是枪械和藏剑的部分。伞杆被拆卸下来，分为两部分，杆和杆中的藏剑，两者同样是作为复制的模板。复制杆添加进的材料是血色步枪和骷髅勇士配件的剑鞘，藏剑则是用骷髅勇士配件。点击复制完成，再小心翼翼地将新组件装回千机伞。全过程叶修做得很细致，但看起来却并不太难，除了拆伞装伞就是点点复制而已。但是如果不是有千机伞原来模板的话，又哪来的复制功能？ 叶修看了看装备编辑器里的材料箱，里面还有一些最近收集的稀有材料，不过暂时还用不上。叶修退出材料箱，确认了千机伞的更改，变更进度条结束后退出了编辑器。返回游戏，抖开千机伞看新更新后的效果。千机伞原形态依然是五级不变，但这次更改后，千机伞的剑形态和枪形态等级也都上升到了15级，重量不变，依然是 2.3 千克，攻速也都是5，但是物理攻击和法术攻击却和15级的矛形态大不一样。千机伞剑形态，物理攻击240，法术攻击265。千机伞枪形态，物理攻击238，法术攻击210。矛、剑、枪这不同系的武器属性上自然就差异，即便是同职业系的武器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。就以剑系为例的话，同系武器中物理攻击最高的是重剑类，攻速一般为1，最慢，法术攻击最高的是短剑类，攻速一般为5，攻速最快的则是光剑类，攻速一般为9。另有两类是大剑和太刀，大剑偏物理，但不如重剑，攻速却稍快，为3。太刀偏法术，不如短剑，同样也是攻速略快，为7。如此剑士系的职业就要根据不同的习惯和需求来选择武器了。比如魔剑士和鬼剑士两个职业以法术攻击为主，那就很少会有选择重剑做武器的。狂战士和剑客物理攻击为主，短剑如果不是什么特别的效果也不会去考虑。而光剑系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，这武器只有剑客才能使用。游戏职业设定的解释是，只有追求剑之极限的剑客才能掌握如此快速的光剑。因为攻速上的优势，光剑属于类似太刀，不过物理攻击和法术攻击都要稍低上一点。此时千机伞在剑形态的属性是偏太刀系，但共享的速度5却又是短剑的水平，和同水平的太刀比就稍逊了一筹。但再看千机伞的矛形态，290的物理攻击，这就是法师系武器中物理攻击最强的战矛类了，相当于剑系中重剑的地位。战矛原本和重剑一样是1的攻速，但现在共享成了5的攻速。千机伞的矛形态却是绝对要比同水平的战矛强出一截。叶修检查了一遍各形态，发现编辑进化无误后，随即又点开了君莫笑的技能列表。20级时技能点会有一次重置，君莫笑虽是散人，却同样能享受到这个待遇。不过其他职业在50级职业觉醒时还会有一次重置技能点的机会，散人却是没有。所以从此时开始，技能点的使用就要比较谨慎了。但叶修10年荣耀经历，被誉为教科书，所有技能早都烂熟于胸，此时他只需要明确一下君莫笑的技能搭配方案。对于散人来说，可学的技能此时已经算是全摆在面前了。荣耀六大系别，每系4个转职，共24个职业，平均下来每个职业在20级以下都有5个左右的技能，共计120个。这就是散人可学的技能，数量绝对可观，但由于都是低阶技能，威力自然无法和中高阶的大招相比。但就是这120个低阶技能也是需要一番取舍，因为技能点实在有限。 第一阶技能所需技能点虽然不多，都在30点以下，但由于有的技能存在等级问题，如何搭配取舍就需要好好计较一番，否则就算技能点堆满也不过是5000点。120个技能全都学到满级根本就不可能。叶修目前还没有确定下来最终的方案，只是把一些他认为是必学的技能都先学习了。等级方面的添加，他准备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战检验后再看。正检验这技能列表，看是不是有什么遗漏，叶修突然闻到了一股子茶香，心下一怔，抬起头来一看，是唐柔端着个茶杯站到了前台外面。叶修愣了一下，他熬夜的习惯可是由来已久了，过去的时候苏沐橙总是在他熬夜的时候帮他泡杯绿茶，那姑娘坚持认为熬夜的人需要多喝绿茶。而如今就见唐柔捧着茶杯喝了一口，叶修汗，他显然有点自作多情了，他还当唐柔是像苏沐橙一样给他送茶来了。 你在干嘛？ 看看技能。 哦，我也能学技能了。 天机和龙牙？ 对， 很有用的两个技能，不过等级的选择就要看个人的习惯了，你先多熟悉一下两个技能吧。 好。 唐柔抱着杯子离开了，留在空气中的茶香又让叶修愣了好一阵神，随后默默地点了根烟，继续感觉他的技能。此时的蓝河望着好友列表里的在线居魔校，心里是前所未有的纠结。薛枪手一役实在是让他太意外了。蓝河邀请居魔校的初衷其实都只是大家一起活动活动，建立友谊，他甚至没想着君莫笑能在猎杀血枪手中给予什么助力，这可是工会之间规模的强 BOSS 运动，一人之力又能有多大用？结果君莫笑的表现震惊全场，直接领着几个估计他自己都不认识的人把血枪手给杀掉了，还把三大工会给弄了个焦头烂额，中草堂会长车前子都以身殉职。蓝河不知道那两家工会此时对君莫笑是个什么态度，反正他却是更加佩服这人了，他已经完全承认这人的水平在他之上，至少当时那种情况，他蓝河绝对没有本事带走血枪手，哪怕是像君莫笑一样充分利用三大工会之间的矛盾，尤其后来在他们对付亡灵军团的时间里，他们那队人就几乎要把血枪手给推倒了，这输出的效率简直比他们工会的精英团队还要高，这八成都是那个君莫笑指挥的功劳。不过佩服归佩服，蓝河心中却也是极其的不爽，吃亏是小，面子是大，要知道这人可是他带过去的，结果却让他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蓝河心里觉得君莫笑这事儿做得有点没意思，太不给面子了。这事儿蓝河决定还是要和君莫笑好好说道说道。他点开了对君莫笑的消息窗，发了消息过去。 兄弟，今天做得有点不地道吧？ 君莫笑的消息回复很快。 是啊，有点。 你妈居然如此坦白，蓝河风中凌乱了，这让自己怎么回答呀？继续指责吧，显得自己很不大度很不男人，就这么算了吧，心里憋屈难消啊。蓝河瞬时间有一种被秒杀的感觉，还好这是在消息聊天，是有方式表达自己非常无语的心情的。蓝河飞快回复了一堆省略号以及一个一滴大汗往下流的表情。 下次要加油啊， 叶修回道。 蓝河吐了口血，人根本就没把事儿放心上啊。说来也是，野外豹子向来就是一窝蜂的哄抢，被抢了不服，那你就抢回去，指责什么对错，那是新人小白才会干的事儿。等等，自己也不是纠结血枪手没抢到的事儿啊，自己是在对这人太不给面子而郁闷来着。问题就在于君莫笑是自己邀请过去的，结果反被他杀了血枪手，自己一点没落下好。看工会频道里大家的讨论，对君莫笑的不爽也主要是集中在这一点。至于 boss 被抢，那是各施手段的事儿。比如这次 boss 是被中草堂或是霸气雄图给杀了的话，虽然也郁闷，但那是另外一种情绪的郁闷，不含纠结。或许此时自己会如此纠结，正是因为君莫笑不同于那两家工会，那两家抢了，蓝河可以憋了劲儿的报复回去，君莫笑这边怎么是好呢？蓝河揪头发，原来纠结的地方在这儿啊。 西周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 蓝河不再去和君莫笑消息了，私聊工会系周。 君莫笑，这人我看我们是拉拢不到的。 西周说。 哦，血枪手的事，我觉得可以看出他的立场。怎么讲？ 三大工会都在，都对他有拉拢之意，但他谁也不帮。他带着三大工会之外的随便一批人，就这么顺顺当当把血枪手给杀了。 他是想说他的本事很大，他用不着加工会。 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，工会需要他，但他不需要工会。 蓝河怔了怔， 说白了，他只想打工，打所有工会的工。 以他的本事 这样做，可以看出他的胃口很大，需求很大。 职业玩家想靠这个赚钱？ 有可能。 可这样下去，他总有生意做尽的时候，手刹副本记录提升，这些东西都是有饱和和有极限的，到时没人请他了，他怎么办？ 开心区了。 蓝河汉把这儿给忘了。 这么说来，可以留意一下以前的老区，看有没有这样一个人。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，恐怕早就被注意到了。 那这人到底什么来头啊？ 不知道，实力深不见底，看不出名堂，到现在职业不转。 唉，那你说我们对他保持什么样的态度？ 保持联系，保持观望。 也许还应该继续拉拢，之前都是咱们的推断，不是吗？ 嗯。 西周认同并加以补充， 就算拉拢不成，把关系建立的好一些，至少能在他心目中处于一个优先的地位。 看起来现在倒像是我们在巴结着他呀。 蓝河感慨。西周也很无语，再高的高手，一般工会拉拢那也是为了为我所用，但现在这个君莫笑呢，怎么有种大家围着他团团绕，然后等着人发糖吃的感觉？这思路上好像有哪里不对呀。